建铭现身民进党，因为接下来不止身兼中常委身份，备战2024还有重任。党主席赖清德拍板，由前屏东县长潘孟安为首，组成2024提名小组，成员除了柯建铭，还有郑文灿、陈其迈等14位派系要角当军师。 现在议员在府当选之际，立即投入2024年的立委选举，恐有负选民之托，影响社会观感。中执会做成不建议现任议员参与本次立委选举。 赖主席下令现任立委不优先提名，还加码杜绝绕跑议员，更敲定16个监会立委选区党内得票率不到4成25的区域都有赖清德亲自点将。 监困选区或者特殊选区的定义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无党籍的，那或者说过去其他政党的朋友愿意来合作，那的确状况还蛮复杂的。 民进党要翻转监困选区，包括国际部主任谢佩芬、前新竹市议员李延慧、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都传出要出战，党中央也可能继续礼让林长佐，陈柏惟更渴望 PK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至于因为县民事件退出民进党的现任立委黄国书，也有机会以合作方式选连任。 本来就是有一个合作的一个默契，民进党党内的一个机制出来以后，那我们也就是循这个机制来走就好了。 想要延续南投补选气势，再拼一次国会过半，赖清德也将在9号起在官邸和党内各派系立委参叙，要挥军拿下2024。三立新闻做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汪楚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好，刚可以看到呢，这个蓝绿启动了2024的提名机制。那么相较于民进党呢，现在要选总统的人赖清德定于一尊。那国民党哦，不止内斗，好像哦大家都在玩一种我没有要选，好像有点gay规gay拐的游戏吗？好，这个民进党的立委人选呢，赖清德怎么样定调呢？现在定调说诚信条款，也就是不建议现任议员转立委，但是呢监困选区跟没有现任立委的除外。哇，这个条款是一棒打到徐巧芯还有可能落跑的侯友宜吗？因为民进党的游戏规则出炉了，不就等于也是给了国民党一个很大的压力吗？所以国民党的2024呢，好，现在呢朱立伦不晓得哦，是不是透过这个党秘书长黄建廷的嘴来放话说民调可以不用纳入朱立伦。诶，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朱立伦真的不选呢？还是在gay规gay拐呢？因为毕竟如果不选的话，你要公开宣布不选才算数嘛。而且现在呢是连采民调还是采这个征召一个方式都没有，国民党呢都还没有个谱。那郭台铭看起来呢也只剩下征召这一条路，侯友宜也在等着被征召嘛。所以蓝营现在一大堆人呢也在逼侯友宜要表态哦，但是侯友宜又在说什么呢？好，又在那边说啊，不管哪个角色啊都可以为国家来做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要等征召嘛，但是征召要有黄袍嘛。新北的29区的里长呢说要去国民党联署力挺侯友宜，那中常会上哦突然哦新北议长蒋根黄很难得哦跑到了这边来，而且还直接杀到了朱立伦面前，要朱立伦来征召侯友宜。但是这个权力游戏规则是在朱立伦手上，欸，他说了一句不想插手，欸，又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议题，麦卡锡呢跟蔡总统要在美国会面了，那当然中国肯定是生气来抗议了，但是美国国务院呢现在摆明了姿态，表示说台湾官员过境美国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算一算时间哦，大家说也是蛮巧的啦，柯文哲的访美行呢可能跟蔡总统强碰，那当然呢这个见到的成绩又没有总统高，所以柯文哲的访美效应恐怕也会被拉低吗？甚至爆出哦，现在呢因为柯文哲要过境很多个城市嘛，但是很多美方的单位呢都不愿意来见柯文哲，包括几个州长啊市长啊都对柯文哲的行程已读不回。那毕竟你要去讲说什么强国等距，那人家会理你吗？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宁晃晃哥。 举金好，大家好。 民进党前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王瑞德。 举金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金好，大家好。 好，那么稍后呢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进平会加入我们的最新现场。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诶，这个是朱立伦在放话了吗？这是国民党的党秘书长黄建廷呢突然找了平面记者群来复答。好，这个吹风椅不用纳入他。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朱立伦真的没有要参赛2024吗？好，请教曾浩怎么样来解读呢？ 欸，对，昨天这是很有玄机的，因为昨天是3月8号嘛，中常会过后，中常会过后很罕见哦，这个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受访，受访完之后，他在还自己等待电子媒体，因为电子媒体访完之后呢，就要赶快回到电视台去做稿嘛，对不对？可是平面媒体会留在媒体室去发稿， 对， 因为平面媒体打文字可以远端发稿，所以呢，昨天很奇特哦，黄建廷。国民党秘书长在受访完之后呢，特别跑到国民党党中央的媒体室去跟媒体聊天，这在我们术语上叫做吹风会啊，就是说你一定是故意要散什么讯息、谈什么事情，才会特别去跟媒体去吹吹风。那这个吹风会的过程中呢，他就透露几个讯息哦，朱立伦呢对于这个民调啊，可能这个很开放，他是公正的，他是无私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民调，朱立伦说。不想被纳入民调，然后这吹第一个风，第二个叫大家不要急，我们不会照进，但是呢，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节奏，我们大概会在五六月的时候会有总统人选会产生。哦，这就是这个昨天黄建廷的吹风会传达的内容，可里面玄机很多啊，我一个一个先讲啊，因为黄建廷我本人是认识，而且还算是小认识，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是绝对不会骗人的。 对， 可是黄建廷呢，因为他是信教官，他不会骗人，可不代表他不会被骗。哈哈哈 哈哈，被骗 了，我讲清楚啊，对，所以他是不会骗人的。他虽然嘴巴上说朱立伦不选，就表示说他得到所有资讯一定是朱立伦不想选，可是大家不要忘了，黄建廷是教徒，朱立伦不是教徒哈，不代表这个。他不会被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玄机是，好，你朱立伦现在很担心，假设站朱立伦的逻辑里面，他很担心自己被指责为一个不公正的党主席，然后呢很担心被人家讲说你在初选中动手脚，所以你需要做些澄清。我就问一个简单事情，为什么不自己澄清？ 对， 这最简单的嘛， 你就出来讲就好了， 你就自己在中常会说我就不选了2024。 没有 嘛，你吹什么风，这次不需要吹风啊，有就没有就没有，你不会觉得奇怪吗？就说对于朱立伦来说，我现在看到所有的操作，我都认为朱立伦没有放弃2024的一丝机会啊，即便这个机会只有一丝， 反正还有点在给归给拐的感觉。 对，这是很微妙，就是他没有放弃2024的一丝机会，即便这个机会只有一丝。所以这看起来像押韵，可实际上就朱立伦心态上呈现。他虽然现在民调最弱，而且虽然现在最弱势，但你看朱立伦所有动作，包含放话去重伤侯友宜。什么叫放话重伤侯友宜？朱立伦选前之夜在南投打电话给侯友宜，请侯友宜出席，侯友宜以行程为由拒绝朱立伦勃然大怒，这件事情朱立伦知道，连侯友宜都不一定知道朱立伦勃然大怒，因为所谓勃然大怒一定是电话挂完后才会生气嘛，对不对？那为什么媒体知道？所以一定是你朱立伦放话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确实昨天是有这个吹风会哦，可看起来是有吹风的味道，可是没有吹风的效果。大家觉得说你朱立伦还是有私啊？你有如果真的无私，希望你自己公开就好。这一件事，第二件事，他竟然说总统国民党人选会在五六月产生哦，这不就是要侯友宜老命吗？现在新北市这个是四月底才召开质询嘛，对不对？那现在四月底才召开质询，不管是五月还是六月，都是在质询的过程中。那请问？我今天要把这个人选纳入到民调的过程中的前提，我朱立伦会不会去征询侯友宜说，哎、欸，老侯啊，你要不要选？要选我才把你纳入啊，你要不要 yes I do 一下？这 yes I do 是度民调，不是度选举，你大家不要想太多。你先 yes I do 一下好不好？不然我怎么把你纳入？你没意愿，我不跟他。就是他一定要去征询， 对， 当事人有意愿嘛，不然我也可以征询马英九啊，那我可以纳入马英九啊，我可以纳入这个一大堆人啊。你大前提是当事人要有意愿嘛。民进党在处理协商也是这样的、啊、你要先确定哪些人要被征询，你征询后那些人要有意愿才放到民调、 那侯友宜能说我有意愿吗？ 对，所以朱立伦一定卡他嘛。哦，我根据这个，我们跟侯友宜谈过，侯友宜认为有意愿让大陆民调，那侯友宜不挂了吗？那你五六月的时候，你一定在民议会被民进党炮轰吧？那你一定被炮轰之外，在媒体也会被我们炮轰嘛？那炮轰完后，请问侯友宜做出来民调能看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你朱立伦如果帮侯友宜解套的话，应该一要么就没有民调，二要么就七八月再说。所以很奇怪的是这个吹风会哦，看似要塑造朱立伦无我无私的形象，可是实际上我觉得腐凿痕迹太深。 反而有这种瓜田李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好，所以是不是朱立伦为了自己来放话呢？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这句话怎么解读呢？因为黄健庭哦，在昨天对了平面媒体说了很多，他说民调人选可以不纳入朱立伦，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黄健庭也特别提到，如果总统提名采取征召模式，那么郭台铭是可能的人选之一。不过现在呢，就有人质疑朱立伦呢是想要借由拉郭卡侯，好让自己有机会出现。还有前党务人士分析说，朱立伦这个动作呢，并不代表他自己想要选总统，而是想要让郭侯互相牵制，期盼尊朱而已。朱立伦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刚刚郑浩讲说，那么如果朱立伦去这个电询啊，这个侯友宜啊，有没有意愿啊？他说侯友宜可能会说有意愿嘛，哈。 对。 我个人跟侯友宜认识三十几年，所以我比较了解他的个性。侯友宜应该不会在那个电话里面直接这样讲，或者面对面，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好好做代志，我现在是新北市长，在不同的角色可以扮演不同的身份、 欸、是不是 最后朱立伦直接写无意愿不是这样讲吗、 欸、 如果是好好做代志，我现在是新北市长、啊、要扮演什么，那不就无意愿吗、啊、有意愿不是讲说要我现在就要就对了吧，直接出来现在就请假了吧，对不对、哦、那么事实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为什么昨天国民党的中常会是怎么讲的，有关于总统初选，对不对，他是要征询国民党的各县市的议、那个市县市长哎、欸，你知道吗？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党部主委啦，还有五六个意见领袖，等到你全部征询完，你们的内斗啊，大概已经打得、啊、那个七伤全怕个差不多啊，啊不死也半条命了嘛！你看这几天打成什么样子嘛？那卡侯的，我跟你讲，国民党只有三种可能啊，一个是卡侯，一个是卡锅，一个是卡侯又卡锅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嘛。我的预测全部成了那个等于说啊，这个真实的事情嘛。告诉各位，昨天是黄健庭讲的， 对， 不要忘记朱立伦曾经说过，有关于黄健庭去见郭台铭是他私人的行为、嗯、你知道吗、哦、我一概不知、嗯哦、他虽然事后有跟我讲，所以昨天的这个说黄健庭说什么是黄健庭私人的行为、嗯、我们问大家一件事，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那么水到渠成啊，女的问他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你到底要不要娶我，结果你还要透过第三者去回答，你知道吗？回答了半天还到底要不要都不肯回答嘛。 嗯， 你就直接讲一句话，你媒体堵麦的时候，现在堵这个等于说朱立伦的机会多少，你要直接讲， 对， 我朱立伦绝不参加这一次的2024年的总统初选国民党不就好了吗？ 嗯， 还有黄健庭留下了一个伏笔，什么伏笔，我刚刚说了嘛，朱立伦要么就直接一句话就讲了，他就说、哦、呵呵，朱立伦从此又要再见了，所以不用再拱猪了嘛，旁边那些一些立法委员啦、啊、还是一些议长就大家就算了，好，呼呼一定来换别人嘛，朱立伦没说啊，可你也不要忘记黄健庭说的是朱立伦说不要在初选里面纳入我，可以不要把我纳入初选的这个民调嘛、哦、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我请问各位一件事，朱立伦当年在换掉洪秀柱的时候，朱立伦有民调吗？他没有参加民调啊，没有参加民调，人家这个等于说洪秀柱在大家的帮忙下，对不对齁，当时不是有个什么黄专条款嘛、 嗯、 你看大家多帮忙，接到电话唯一支持洪秀柱，结果洪秀柱过了、啊、过了以后还不是被你换掉，哪需要什么民调，你不用民调就可以直接做掉，你知道吗？所以对他来讲直接就出来讲不就好了吗、 嗯、 所有那你会问说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来讲、欸、因为直接出来讲就 GG 了、啊、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讲还有机会嘛，还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这个理由跟借口推给黄健庭嘛，然后呢一讲了以后，我讲坦白了，一讲了以后这些原本在后面看的地方拍戏，尤其是以台湾省级为主的这些地方拍戏的这些政治人物啊，这些议长啊，这些这个政治头人，我问你啊，就斗啊，我问你啊，大家干嘛在支持你，要不然为什么最近突然间一票人跑去拱本国民党里面本土派的这个掌门人啊、王金平嘛，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嘛。所以如果朱立伦真的无心，他真的只要当好总教练，各位最近在打棒球啊， 嗯， 你看过总教练自己拿球棒上场说你下来我代打，你没看过嘛、 嗯？ 你没看过的是朱立伦干过啊。还把那个本来已经上场在挥棒要代打那个赶下场，你知道吗？那个人叫洪秀柱，他都干过这种事情的，他什么事都不能干，直接出来啊，就卖个关子，不要跟这个等于说侯友宜一样嘛，爱家给谁你卖，我一句话啦。 好，所以呢，朱立伦真的无心2024了吗？大家也画一个问号，会不会是放话呢？请教一下静平议员哦，因为昨天是国民党中常会，那非常巧合的是，黄建庭放出风声之后呢，隔天就有一个国外的这个学者魏龙生，好查过了之后呢，也只有两篇的这个社论哦，他就说朱立伦的政治精算师人设呢，被累累伤痕给卸下来了。那里面呢，就讲了一堆说，哎呀，朱立伦真的是很苦啊，没有功劳更有苦劳啊。好，里面说呢，让2024看起来有希望的党主席轰下台，有什么好处呢？我是一哥都想不到，感觉起来呢是要帮朱立伦洗这个过去哦，好像很微苦的感觉哦。那包括呢，你看哦，如果他真的不想被纳入民调，是不是代表退出2024呢？前立委蔡正元说，逻辑上不能这样解释。好，蔡正元说为什么呢？他说不纳入初选，是不是完全放弃参选呢？逻辑上不能这样解释啦，因为如果你不纳入的话，万一有状况，有必要党主席要御驾亲征哦，哇！所以朱立伦是要等一个御驾亲征的机会吗？ 没有啦，不要想太多啊！我先更正哦，是黄建庭埋下伏笔，不是黄建平哈。缓和一下， 你也想卷入吗？ 那朱立伦其实他在这个总统的提名的确是左支右绌啦，他有他的这个难处。那这次他昨天在中常会说，不会纳入他当做这个民调，包括这个潜在人选或是竞争的这个人都放在里面。如果把他放进去，你想想看，党主席放进去，那不就是球员兼裁判？然后大家就想，哦，你看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忘情齁，放弃这个不选总统，你就是有私心，还说大公无私咧，还说无私无我咧，这不是吴敦义 2.0 是什么？他也不想，他也不会。郭台铭也提醒过他，相信朱主席会汲取四年前的教训。 但如果到时候郭台铭回不了，然后侯友宜有落跑声浪，有状况，会不会就真的御驾亲征了呢？ 御驾亲征，或许就算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也要很难。记不记得我帮大家 review 一下？几个月前有一篇这个跑国民党中央的记者写的说，在不知道哪一个县市的议长，因为他没具名，他就讲他在跟大家吃饭的时候，可能是在党内聚会还是跟记者吃饭，我不晓得。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讲说，如果朱立伦到时候敢下来选总统，我就去登记跟他参选。那地方的桃狼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话，其实朱立伦不见得说完全无动于衷，完全没听到，齁。不见得这个都不清楚。那我之前上礼拜我刚好去屏东碰到周典论议长，也问了他和周典论的这个他们那个周边的幕僚说，诶，怎么会周典论传出来说那天这个朱立伦去，然后他去公开好像喊话继沈中龙之后他也第二个议长支持他。那周议长他有解释说他没有说他支持朱立伦啊。我说那你不是谈，他说完全跟屏东的地方记者写的不一样，他请我如果有机会回到台北帮大家帮他跟大家澄清说，当时他提到的是前半段，就是2016年朱立伦那时候呢用比较公平的方式，然后也没有说自己要跳下来，然后他就觉得那个时候的朱立伦他应该要承担，那可是他却没有说自己跳下来，然后变成他是无功，这个大就是于私于公啊，无私无我，然后那个时候他觉得朱立伦做得很对。但是他说那时候2016年，现在是2023年，要选2024年总统，他不是在讲2016年。所以媒体把他写成后半段，那不知道是谁又去放话，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就讲说什么好像他跟这个沈中龙议长都去挺这个朱立伦啊。据他了解，他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动作的，而是那既然有人要这样子去炒作，他就说算了，他懒得去更正。但是他有跟我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原来是符合全貌是怎么样。所以大家想象的，我曾经讲过，朱立伦、侯友宜、郭台铭要出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都有各自的问题，真的都有各自的问题。那朱立伦现在是扮演党主席，他一定会做好最佳的这个总教练角色，不用想说像前两天吵的是他震怒、他勃然大怒、他拍桌，他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子虚乌有。那这个什么叫侯友宜出来好几次，由于侯友宜不出来，选前之夜邀他，他也不要去，什么这个都是假的，都没有这个讯。这朱立伦自己也讲了，所以。既然他没有把自己放入民调当中，黄建庭昨天有讲，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有说，因为记者问他说，那你这样的一个讲说你会协调，我会去， 那你就直接讲说我就不选就好了，你干嘛要找黄建庭出来讲？ 每一个人的做事方式和表象和做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逼着或者拿枪指着朱立伦说你要不要讲，你要不要选，逼跟大家说公开说不选，那是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或许有人会猜测他没有讲就还是心里有一些残念，可是经过3月4号以后我不认为他还会有这种的想法，因为3月4号等于是这个摔了一大跤，那这个马斯前提也不是坏事， 至少国民党可以从这个教训当中吸取经验去检讨，然后不要在明年这个总统立委选举的时候，在今年下半年又犯了更多的这个大错。所以我才说不需要内斗不休，国民党也没有，目前没有这样子，然后也没有什么卡锅卡喉。朱立伦我相信他这个总统提名候选人的这个民调绝对不会把他自己放进去，而他会去找郭和找侯都会商量，这也是昨天黄建廷有讲，郭台铭他也会去跟他协调啊。 好，所以呢，因为你看哦，立刻就有人来帮朱立伦洗白了嘛，就说哎呀，南投败选这一仗跟朱立伦没有关系嘛，请教一下昆整哥哦，所以他真的没有意愿了嘛？朱立伦 当然有意愿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这样子，这个侯友宜想选，他也没有说他不想选啊，他就是想选，准备想选， 对， 只是他是时机的问题。 对， 那朱立伦想不想选？他又想选啊。那你说这个昨天黄建廷放了那一个风声说，哎呀，这个民调不要纳入我，民调就算他自己讲说，哎，他没有自己讲，透过黄建廷讲说不要纳入我，可是国民党不是有一个类似一个提名策略小组啊？提名策略小组可以说，哎，我们必须吼，或是我们要把这个朱立伦把他放进去，有可能了。我说，哎，我不要，朱立伦说我不要，哎，可是大家觉得说，哎，你是党主席啊，也应该可以放进去啊。 昨天中常委就说，哎呀，党内优秀人士很多啊，朱立伦也应该纳入考量名单，那就立刻有人出手了， 马上一个风向就出来了嘛。朱立伦说，哎，无私无我哈，哎，可是。旁边马上敲黑鼓说：“哎，没有，主席很重要，哎，所以必须要把你纳进去嘛。” 他也在等一个黄袍加身、哦。 对，其实类似国民党就这样子，朱立伦或是说这个侯友宜都一样。那其实哈、哦，我看那个朱立伦每次都讲说啊，无私无我，其实还要加上一个无侯啊、哦，就是没有侯友宜啦，无私无我无侯。因为他现在所讲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发现哈、哦，都是对侯友宜不利的。你说讲说第一个提名的时机，他说我们不会太快，不会太慢，啊，就是在五六月。那五六月是什么？五六月就是新北市议会正在开业时间嘛。那如果说在五六月的时候，在开始在讨论说，哎，这个总统候选人是谁？然后就一下问一下这个侯友宜，哎，那到底要不要选了、啊嗯？侯友宜总是要有个方向要答复嘛。那应该是要，就算他讲说后后要做台阶、嗯，他可能最后也是讲说，哎，新北好，台湾好后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嗯，总是要表达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嗯、才能把你纳进去嘛。啊，可是他讲这个五六月，哎，对侯友宜不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个朱立伦其实一直强调非绿大联盟， 对， 这非绿大联盟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非国民党的所有的力量都把它纳进去，那最重要的是谁？包含郭台铭，郭台铭要把它纳进去嘛、嗯、所以说像昨天黄建廷有提到啊，如果是用征召方式的话，哎，郭台铭就有机会了嘛。现在谁希望用征召？两个人，一个是侯友宜啊，一个是郭台铭。那侯友宜为什么希望用征召？他有两个，第一个，他现在是现任的新北市市长啊，他要等到黄袍加身啊，要用征召的方式啊。他如果说，哎，自己我说要选这个市选总统了啊，大家会觉得说，哎，你今晚起定位干嘛算总统不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哈，如果真的要这一个初选的话哈，他会泄底哦，就跟我讲两岸、讲国际、讲外交，哇，只要一辩论下去之后就泄底了嘛。那所以说这个。侯友宜希望用征召的方式啊，另外一个是郭台铭啊，因为郭台铭他现在不是国民党党籍啊黨黨、嗯、啊，所以像黄建廷他就讲了说啊，所以你看齁，如果用征召方式的话，郭台铭也可以进去啊，而且黄建廷这样讲，其实党内很多人也附和哦、啊，连胜文也是这样讲啊，连胜文他是用征召的方式、嗯、那大家想说，哎、欸，连胜文用征召的方式难道是为了侯友宜吗、嗯、不是，哎、欸，他不是为了侯友宜，哎，是为了郭台铭啊， 对， 他说哎、欸，郭台铭齁这个也很好，那这个要把这个所有这个齁这个非绿的齁非这个民进党全部把它纳进来，那所以说大家在想说，哎、欸，征召是为了侯友宜不一定，征召也有可能是为了郭台铭齁，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齁其实蛮乱的，希望征召的有两个人，侯友宜跟郭台铭，哎、欸、啊，希望初选的也有啊、嗯，赵少康希望出选 啊，所以这个张亚洲也希望出选，就是两个民调比较低的齁希望出选，两个民调比较高的齁希望用征召啦。好，所以我觉得昨天黄建廷那些只是在放风向，测一下大家对于说，哎、欸，如果说今天朱立伦这样讲，大家反应怎么样？嗯，可是马上就有国民党的人出来讲说，哎、欸，不行不行齁，这朱立伦也很重要，要把他放进去、哦。所以说朱立伦要不要选？当然想选啊，其实他现在是最没有争议的，他只是民调低，他没有那么跑的问题。对，那他又具有国民党党籍，他其实是最有资格的。 正当性啊， 对，他只是最有具有正当性、哦，但是他民调是最低，但是不代表说他出局，也不代表说他就不想选。 好，所以这是不是朱立伦的以退为进呢？朱立伦说啊，光靠国民党赢不了2024。到底是要走初选路线还是要走征召路线呢？这国民党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国民党的2024呢，到底要走初选还是要走征召呢？现在看起来局势好像越来越乱了，各自有各自的意见。我们请教一下慧真姐哦，因为你看哦，昨天黄建庭还放话说，那如果要征召的话，郭台铭也是被考量的情况之一。但赵少康就跳出来说，那要维持初选制度啊，不要因人而异啊。好，邱毅就说什么呢？哇，国民党大乱斗越演越烈了，难道厌恶感又要大大增加了吗？ 其实每次到总统大选，国民党自己内部的一个斗争都是比他们后来人选底地之后跟民进党的竞争比较好看。那现在情况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哦。现在你想要用征召的人，通常要不然就是挺郭，要不然就是要挺侯。想要初选的人，要不然就是卡郭，要不然就是要卡侯，各自都有盘算。但我觉得昨天很有意思的是朱立伦的这个吹风会释放出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是说无私无我。但无私无我后面其实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党需要我。那他如果说无私无我，他拜托不要把我放到初选里面。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初选出来的民调我最难看。 对他来讲没有优势啊。 完全没有优势。而且呢，人家还会讲说，到时候比如做出来民调只有10% 或 3%, 所有人里面他最低，他真的是怎么好意思跳出来说啊，那因为党需要我，所以我还是出来。你光那个数字就完全没有办法有那个正当性支持他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说拜托不要把我放进去。不要把我放进去，不是我不想选，而是求拍垮。我反而懂得遮丑，这个反而对于我日后党需要我，我必须跳出来选，留了一条后路。第二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哦，事实上是现在你看哦，昨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蒋根黄哦，昨天走上那媒体有那个相关的拍照跟那个录影，蒋根黄走上去跟朱立伦讲话，讲说那个我们那个总统提名哦。什么时候提名？可以快点 的啦，哈。 对，结果呢？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麦克风没关的话，怎么可能这个对话会流出来？那好，麦克风为什么没关？是不是有人故意让他不要关？是不是有人故意要行说出？你看，侯在急了，侯派出他的议长来对我那个朱主席施压。那所以呢，那个朱立伦的后来那一段话都出来，朱立伦讲什么？朱立伦跟蒋根黄说啊，晚一点啦，哈，看板的啦，你喜灾哈，点点点，他是你喜灾哈，那句话没讲出来。但我想他讲的是你喜灾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喜灾哈，为什么这时候要逼宫？再来，我实在是不想插手，怎么可能？你当一个党主席不想插手？ 游戏规则在你手上，怎么能不插手？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不插手，其实慢慢的，你的侯友宜，你都卡卡卡卡卡卡哪个，你都无，你都哦又起啊，你都无机会啊。所以我现在不想插手，我不想要插手，帮你侯友宜就移开你踏向提名的那个国民党的总统人选的这个部分的一个障碍物，我不想插手，因为我不想帮侯友宜搬开这样的障碍物。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一小段的话流出来，各怀鬼胎啊。猴这边是希望要进逼宫，但猪的部分透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你看猴就是妖怪给谁的呀？明明就想要算的，明明就是已经弄个 yes I do， 我们在攻龟拜呀，偏偏还要我们演出一个八人大叫，把你侯友宜扛进来，黄袍加身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随着比如说这个提名的办法一直往后到五月六月之后，我觉得侯其实机会就越来越渺茫。反而是郭，我觉得郭反而有趣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侯越来越渺茫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认为部分的支持者会把希望转向于郭这个部分，认为说那感觉上，尤其郭，我一直提醒郭千万不要有自己最重要的一个银弹这个优势放着不用。如果他拿钱出来交朋友，在立法委员选举上，哎呀，大家都好朋友，我给你赞助一下，然后智库这边我给你出一点力的话，事实上郭在未来国民党党内的一个声势，我觉得是随时都有可能越来越看好。但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就是韩国瑜。你没有发现韩国瑜怎么现在又有人在帮他好像帮他铺陈啊，然后干嘛啊，怎么韩国瑜啊，到最后。所以我觉得如果侯的声势慢慢消轰起啊，搞不好韩的一个相关的机会越来越大。 好，但我们请教黄哥，因为朱立伦呢还讲说光靠国民党赢不了 2024,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非绿大联盟接下来还有可能有集结，这国民党里面都够乱了，还会更乱吗？ 这句话其实就是政治的 ABC 嘛，齁，我想蓝绿两党心里的盘算一定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我光靠我自己的力量当然赢不了总统大选了，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很难啊，那你朱立伦，你身为党主席，你既然是总教练的话，那你要告诉所有的人说，那我要怎么整合，我要整合谁，那我的能力，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整合嘛。目前看起来连国民党里面挺郭跟挺侯的力量朱立伦你都整合不了，那你要去整合谁？你觉得民众党柯文哲那么容易被你整合吗？那你还是要整合新党，还是要整合王建轩，那个根本就已经是差不多是跟共产党差不多的力量了齁。所以我觉得讲这个都是跟厚厚做歹籍一样啦，都是废话啦齁。其实我觉得朱立伦很有趣，大家觉得他民调很低，大概一成嘛，李正浩下来一成不变嘛。哎、我的看法比较不一样，你从另外一面解读，他的民调抗跌性很强。不管国民党发生什么事，他永远都有一成，他永远不会跌。哦，侯友宜、郭台铭还会上，还会下，上上下下，朱立伦永远不会跌。你不要小看，我不是在亏他哦。抗跌性强的好处是什么？当你遇到大盘越不好的时候，他的这只股票就越突出哦。 他的地基很厚， 对啊， 但是天花板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哈， 但是水饺股成问题。 哎，你说啦，你说。 股票的概念， 黄俊明不小心吐露心声， 你完全 是 立委的这边 有可能吓死我这样讲了，昨天黄建廷讲这个话，我的逻辑很简单，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其中一定有猫腻。为什么说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朱立伦要不要参选2024总统？一句话讲完，可是他显然没有跟黄建廷讲这句话。 对， 那他跟黄建廷讲了很多，那黄建廷出来转述多少？比如说，假设朱立伦讲十句，黄建廷是转述五句还是十句？这个我无从得知。好，但是我只是觉得，你把一个要不要参选2024这么简单的事情，把它搞得这么复杂，这其中一定不单纯嘛？要不然要不要选，就很简单嘛？就像每次立委选举的时候，都有人问我你要不要选啊？我说我就很简单一句啊，三个字，我不选。就我不用讲那么多什么无私无我啦什么的，没有那么多废话，就我不选三个字就结束了嘛。好，所以我仍然不排除朱立伦还在2024总统选举里面有可能出现的机会。第二个，另外一个印证我的推论就是说，这个制度搞得太多人为操作的空间，搞得太复杂了。你好，现在说国民党，我们这两天看媒体报道说倾向于不办初选，就是他那个初选是所谓就是民调的初选，好，要用征召。 对， 那请问如何征召？谁来征召？谁可以参加征召？这三个问题，请国民党回答我。你如何征召？ 对， 谁来征召？谁可以参加征召？如果一般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就是说，你要参与征召，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比赛，对，你要报名嘛，对。好，现在有报名的有赵少康、有张亚中、有郭台铭，因为征召的话就跟党籍资格就比较没有关系了哈。侯友宜没有报名呢，那你要不要把侯友宜放进来？啊，如果没有把他放进来，又变成卡侯啊，你把他放进来也很奇怪啊，比罗伯公被算啊，啊，你把他放进来干什么？好，第二个。谁来征召？党主席、提名小组啊，都可以，我没意见。但是如何征召？你是不是要做民调？ 对， 还是说大家关起门来啊，大家讨论一下，几个人关起门来讨论一下，啊，吹吹风，然后呢就决定征召谁？所以，因为你把制度搞得这么复杂，这里面人为操作空间就很大。那因为人为操作空间就很大的情况之下，朱立伦永远保有一丝丝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事情，总统提名其实没那么复杂，它就是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把它搞得这么复杂化？那你如果说好，照朱立伦的说法，你如果六月完成提名的话，好，六月完成提名，那你要去整合所有非绿的力量。现在我们以国内来讲，非绿的力量大概就剩下这个台湾民众党、亲民党、 对 新党，对不对？好，那亲民党跟新党可以忽略啊，因为没什么都没有到达这个政党补助的门槛。好，台湾民众党，那你跟柯文哲谈过了吗？那整合，请问整合政治上整合其实很简单，讲复杂很复杂，讲简单很简单，就是资源的交换嘛。你柯文哲一定第一句话，那你国民党可以给我什么？对不对？你要整合我力，你要我好。朱立伦去找柯文哲的前提是说， 我希望你民众党不要提名，最好柯文哲不要参选，你支持我们当总统。好，那柯文哲想，那你要给我什么？你有几个选区要让我？还是因为柯文哲不可能循国军模式把不分区放进去，不可能。那你几个选区要让我？这个有的谈欸。而且这个时候就牵涉到，因为他是跟总统大选绑在一起，所以这不是党主席说了算数，你还要跟你的总统候选人商量，因为这会关系到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嘛。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朱立伦讲说要整合一切非绿的力量，我比较认为他是在精神喊话啦，因为这句话一直喊到明年的一月投票，我看他也是在喊这句话，整合所有非绿力量，但是事实上你并没有任何整合的动作跟能力嘛。那你如果总统选提名不先搞定的话，你要怎么去整合别人？你自己党内都整合不了，你要去整合别党。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要不要选还是简单了，一句话三个字就结束了啦。 好，所以朱立伦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水饺股欸，不过他很努力要当主力，为什么？想要拉抬自己的身世，想要有一丝机会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提供2.18亿元哦，来协助新竹县政府规划这一次的选中运，新竹县长杨文科傲慢摆烂，换来高风险的场地。 民进党开记者会炮轰新竹县政府拿中央2亿多补助办全中域网球资格赛，结果场地问题，比赛第一天就有选手受伤退赛，接连第二天又有人受伤被搀扶出场。 我赛前3个小时完成验收，让选手根本没有时间可以进场做适应，高伤。后来又承认了，还要8天才能够完工。请问新竹县政府，竹东网球场到底是验收了，还是还没有验收？ 批杨文科慢半拍，比赛前一天场地才施工完成，赛前3小时宣称有验收，接连几天都有选手受伤，县长脸书却忙着替南投助选，没有任何道歉。直到网球国手卢彦勋气炸po文，杨文科才开直播道歉，更换场地。新竹县议员拿出教练团提供照片，点出场地铺沙未平整，还有草皮的高低落差，空隙只用塑胶椅挡住。球场侧边少了铁围网，大坑洞也只用3角锥围住，最后落得改到竹南比赛，甚至延赛。全中运攸关选手升学门槛，甚至影响到之后的选手生涯。场地的验收问题，新竹县府处理态度饱受各界质疑。三立新闻张浩一、赖碧香新竹报道。 是民众回报的资料。 打开笔记型电脑，从后台管理的城市就是蛋荒时哪里能买到蛋的蛋蛋前线支援地图。 这一两个礼拜自己在买鸡蛋的时候，它其实都买不太到。之前有做过口罩地图，那运用口罩地图的城市，然后很快大概半天一天内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地图做出来。然后红色代表已经买不到了。它灰色的部分代表说它其实这个地图上还没有人通报。 开发城市的工程师用颜色来区分通路的蛋量库存，实际操作一次。 里面有很多选项，就是说这个地点里面在这里有没有买到地图，就它有3个选项。 工程师以自己也买不到蛋当出发点，哪里买得到或是还有库存得靠民众帮忙回报。依照这一份地图颜色显示黄色有库存通路，实际买看看。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货架上还是出现一蛋难求。 自己的话我会挑，如果它是血还很多我才会过去，如果它剩没有很多的话，我可能跑过去到现场也没有了。 如果有及时的讯息，或者是有我至少可以先查，那也许我有下了班我查一查还有机会买得到。 跟着地图参考意见走，得和时。 好，那黄建廷呢昨天出来说话，说如果要征召的话，郭台铭也是人选之一，但是国民党团就说前提是党内要有共识，要采征召啊，你没有采征召，郭台铭怎么出来呢？好，现在哦，真的是大乱斗的时间点吗？我们请教郑浩。叶匡时说了一句话，因为在这个音乐家刘家昌说郭韩配之后呢，韩国瑜怎么有动作了？你看哦，叶匡时说什么呢？想选总统的，请问你是哪支箭？哇，下面的网友雪片般说，哇，就是那一支穿云箭吗？所以那个男人可能也是有机会，有是对象之一嘛？ 对，因为呢，现在国民党大乱斗嘛，所以大家看到机会的时候，就像这个鱼一样，就是或死人一样，闻到那个血腥味，鲨鱼就会蜂拥而至嘛。王建轩跳出来开第一枪，对不对？ 但王建轩只是前菜，真正的那个男人韩国瑜主菜要上了。我跟你讲，我不是因为我很想念韩国瑜，所以硬去讲韩国瑜。 我也蛮想念他， 大家都会想念，我知道。可问题是，是真的有动作。我一个个来跟他解释哦。第一个叶匡时哦，叶匡时是百分之百的这个韩国瑜韩家军。韩国瑜在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他是副市长。叶匡时就在他的脸书哦写。想选总统的人，请问你是哪支箭？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还是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都不见？哇，这句话很呛欸，他直接跟问朱立伦嘛，你哪支箭？你有动员能力吗？问侯友宜，你有动员能力吗？问郭台铭，你有郭粉吗？郭粉在哪里？哇，韩粉才是王道。讲完这下面全部贴韩国瑜的照片啊，哇，苦民所苦啊，人出去货出去发大财什么东西的。所以确实哦，叶匡时他不会没事贴这个文章嘛。好，这是其一。其二，韩国瑜竟然办了实地活动啊！前两天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在台南有韩国瑜之友挺韩大会，在台南举办哦。而且举办他们在住一间餐厅，而且这餐厅呢订了十几二十桌，然后你看现场挥舞着韩国瑜的旗帜，然后口号呢就是韩国瑜选总统。然后韩国瑜呢还录影哦，这个来出席这个活动。我就问个很简单，如果今天没有人去举办这个活动，那这活动谁买单？这是很现实的嘛，我今天办一个餐会，我不管是十桌也好，二十桌也好，我就算再便宜的啦，一桌三千四千，我十桌也要三万四万，我二十桌就六万八万的，请问谁买单？如果没有人运作这些东西才会动嘛，所以组织活动才会出来。第三个更有趣的，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鲁最近不是传倦情吗？他不太想参加这个想要辞职。那后来不是后来说朱立伦不断跟黄吕锦鲁沟通，沟通完后黄吕锦鲁勉为其难留任。 对， 结果呢黄吕锦鲁昨天受访之后说，其实不是朱立伦跟我沟通，是韩国瑜跟我沟通。 所以韩国瑜其实也是有安排一些盘算在党 内。不是，我的问题很简单嘛，你如果是要告老还乡的话，你台北市党部主委是谁，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要把手伸进党务里面？因为这很奇怪啊，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他不仅把手伸到党务里面，还真的给他运作成功，让黄吕锦鲁留任，而且黄吕锦鲁还愿意承认这是韩国瑜敲的，不是朱立伦敲的。对不对？所以韩国瑜在这边也是蠢蠢欲动了起来嘛。所以你看哦，韩国瑜在这一局里面，他或许不能当总统，可他可以变成压垮任何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挺谁其实来讲是蛮重要的。 他挺谁对方就倒。我很简单嘛，他今天挺郭的话侯友宜就倒了嘛。他挺侯的话郭台铭就倒了嘛。他挺朱的话侯跟郭一起倒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有趣哦。你郭台铭如果对不对，你朱立伦虽然嘴巴上说我绝对不会纳入绝对不会纳入。可问题是如果韩国瑜讲一声我认为朱立伦最有正当性又不用绕跑。然后又是党员， 哎呦，韩粉就过去了。 对，韩粉全部过去了嘛。朱立伦就从这个晋平哥讲的水饺，水饺股， 我是说股票， 翻身了嘛。韩国瑜加上去怎么样，也从水饺变虾仁水饺啊，对不对？韭菜虾仁水饺，高级多了，对不对？所以韩国瑜是很特殊的一个存在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当总统，可是他绝对有。左右国民党选战的关键嘛，所以我们来密切观察那个韩国瑜会不会出来。 好，所以想要进评哦，这个朱立伦有没有办法透过韩国瑜变成虾仁水饺呢？ 虾仁水饺比较贵啊， 那好像不是虾仁变韭菜。 对， 好了，反正就中午时间大家肚子都饿了，但是跟大家讲，朱立伦不会再重到四年前的状况，连郭台铭都一再提醒他。韩国瑜也不会像刚刚这个我们在讨论到说要出来或起心动念，目前为止党内其实都没有任何人讨论韩国瑜要不要出来。那韩国瑜那边也没有传出任何的消息他有任何想法。 可是五六月其实还有两个月，其实蛮有时间是可以布局的。 不会啊， 要不然你看看，就像是刚刚郑浩讲的，为什么他要去关西党部主委，你要不要请辞呢？黄吕锦鲁要不要在，这关韩国瑜什么事呢？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因为他跟黄吕锦鲁本来就有私交。他跟黄丽锦就本来就跟以前包括这个郝龙斌在内，他们彼此几个人都有私交，然后所以黄丽锦如的这个要不要辞职与否，那朱立伦的确也是很头痛，因为之前要求党中央能够支援一些党工的人事费用，那党中央就没支援了，所以黄丽锦如那时候其实就是在过年前他就不爽，然后所以党部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后来才会发生那个徐小欣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又垫了二十万这样，那党中央觉得这样不行，还是要去跟黄丽锦如谈，那 那这个韩国瑜还有这个他们几个都是跟黄丽锦如熟的，所以跟他讲，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这不代表说，因为一个黄丽锦如他就了不起，就顶台北市党部主委，他的辞职与否决不决定续任，那也不会影响大局，说韩国瑜从台北市出发吗？因为这个太难了。然后虽然我这两天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因为韩粉跟一些之前的支持韩国瑜的支持者，他可能有一些看到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相争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然后党内很焦虑。所以当时我这两天我看到是有韩粉在做梗图，在群组上传说，唯一支持韩国瑜2024非韩不投，还有少部分韩粉，但这也是少部分。我有看到有支持韩国瑜的人传给我看，但是这不是大多数的声音。 但如果韩国瑜没有意见的话，这叶匡时的这个 po 文是他个人作为吗？ 叶匡时跟这个包括李世川，算是可以看是韩国瑜他的一个指标。但是因为他的韩团队常常会有聚餐，会有在聚在一起，但是因为现在几乎都打散了，不管叶匡时他是写他的 po 文是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韩国瑜又要持浮而动或怎么样，你现在剩下半年的时间也来不及了。而且我刚刚特别强调，各地方县市的这些山头，为什么朱立伦说要去征询各个县市的议长还有党籍的这些各地方派系的这个主要的负责，就是要跟他们让他们知道这种状况。因为这个跟去年桃园市长提名的时候525之乱，那时候不管地方怎么吵，我就丢一个张善珍的不一样哦，就是说不要管地方了。然后事后朱立伦花了很多的心思，朱立伦也好，还有这个张善政也罢，花了很多的心思，还有那时候傅昆萁，傅昆萁当然是后来就避开了，他们想办法就要化解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党内我听到有人在讲说可能会采取张善政，我一听到张善政，不会吧，张善政模式啊，不是说提张善政，张善政模式加王宏威的模式，提名一个大家都不用再争议或吵的人，然后出来了之后呢，不是像张善政那个出来吵成地方一片，然后花了好两三个月去化解，没有时间维护啊，那而是再加上王宏威会有一些民调让大家去看。张善政那个模式当时是不会去做什么民调，那才会让大家引起这个地方的反弹。可是这个时候朱立伦也好，或者是什么韩国瑜，他不可能说透过韩国瑜去想要卡郭台铭或卡这个侯友宜，因为现在真的只有侯友宜跟郭台铭。但是因为侯友宜跟郭台铭都各有各的问题，郭台铭是没有回来，还有话讲的比较让大家有一些人 不太能接受，那有一些蓝的这边那个要对他还是有一些反弹党内。侯友宜那边呢，当然大家这两天也讲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两边，我相信黄建廷也好，朱立伦也罢，最后还是会去找他们谈，因为最后就是看民调比高下。 好，不过呢，韩国瑜过去有解读来讲呢，其实跟郭侯两个人都算是有点心结，所以呢，他如果唤起韩流的话，这个韩流会挺谁呢？蛮值得玩味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News 的提名机制等于是游戏规则，你接下来就要听清楚了。我们来看一下民进党这边的游戏规则怎么样定呢？好，这个党主席赖清德说不鼓励现任议员参与这一次的立委选举，但是艰困选区跟没有民进党现任立委的选区除外。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规则一进来呢，国民党一定会有压力，因为怎么样呢？不鼓励你绕跑嘛，等于是侯友宜条款嘛，所以是不是给国民党压力呢？侯友宜最近有动作，是有意思的机会吗？因为毕竟朱立伦说啊，这个民调可以不用纳入我吗？侯友宜就说，不管在哪个角色都可以为国家做事，但要请教瑞德哥，动作很多，现在包括这个里长啦、议长啦，都跑过来跟说，哎呀，我们希望征召侯友宜啊，朱立伦要赶快。这是不是很多小动作？ 对，没错，我觉得侯友宜的个性就是这样子，爱家给事里明明想要，然后就不敢讲。为什么呢？你忘了四年前韩国瑜要选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英文字叫 Yes I do 嘛。啊，这次请问在平息放天灯，侯友宜放的那个不是 Yes I do 吗？ Yes, I do 啊、对不对？所以已经很明显，就是我愿意，我希望，我要，但是我说不出口哦。那么。民进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过去有人批评说，民党过去也有这个议员选立委，没有错啊。但过去的情况是什么？过去民进党从零席，各位，党外的时候，民进党还没有成立，党外的时候是零席，零席从立委，从以前的国大代表、县市首长这样一席一席的这个等于说拿过来啊，必须从小选到大，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呢，从这个基层的，然后一路往上选那个等于说立法委员、选省议员这样不断的选上来嘛，所以呢，当时是用循这样的一个模式嘛。那过去这样选我都没有什么意见，而是因为这次是因为实在是太难看了，因为中国国民党的绕跑大联盟的护盟主，我个人。 人是认为王鸿薇只能当副盟主啦，因为虚位以待那个以后可能的盟主侯友宜嘛，对，表示对侯友宜的尊重嘛，因为他很可能是绕跑大联盟的大联盟主嘛。那所以中国国民党那么难看，因为这个等于说这个王鸿薇创下有史以来最难看的一个道理，选上连任议员以后都还没报到就要选立委嘛，所以被人家批评，被社会大众这样骂嘛。那你不要以为说好像他有这个当选啊，事实上他得票数跟得票率也是很低啊，我讲坦白的啊、哦、比起过去来讲嘛，表示中间选民跟年轻人他不吃这一套、哦、所以呢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新的方法很好，而且民进党不是说你都全部都不可以啊，也不这样讲嘛，道德劝说嘛，因为你的社会观感会不好，所以我个人认为道德劝说不你嘛做三四年的议员，那个公堂北的这三系列没理完，你再来嘛。你不要像国民党一样，才做第二任出头，你就马上就要选立委嘛。你光光拍天啊，你在那个议员对地方服务，然后还有对地方的根基都还没有稳固嘛，那你就想要去选往中央走，这我觉得不太好，对选民的这个承诺也不太好。但是民进党是道德劝说，我光光拍天啊。他是虽然他说在艰困选区跟没有民进党的这个立委的地方呢，那么可以便于行事，对不对啊、哦？你可以这个等于说征召议员呐、啊。但问题是，我刚刚旁边啊，你议员硬要选，我也拿你没办法啊。可是你这样会社会形象会不好，你要自己负这个责任啊。也艺术系啊，你我提名啊，行委会当做一个参考嘛。可是今天你看，立刻就有中国国民党的，明明你就是怕大局条款的人跳出来骂了嘛，说民进党版的大局条款，民进党版又没有叫别人不能这个不能去挑战。当然可以挑战，不像国民党，我再讲的坦白一点的，我讲的是黄建廷，不是黄建廷，你知道吗？黄建廷昨天自己怎么讲？他说那个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立法委员哦，除非所有的那个参选者啊协调不成，然后但是他们同意全民调，否则的话，如果有人反对的话，是三成党员投票，七成民调，哎，阿关孟黎。啊，徐小新今天我们的 GG 啊，为什么？我你要是惠鸿泰，你要全民调吗？我当然不要啊，我要这个所谓的三成党员投票嘛，赖世宝嘛，那不是也是赖世宝跟惠鸿泰的保障名额吗？不是这样意思吗？所以呢，我要告诉各位了，刚刚既然大家都已经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水饺股嘛，我告诉各位，我现在就讲，韩国瑜他现在就是鸡蛋股。什么意思？哎，各位，鸡蛋股以前跟水饺股一样不值钱，都个位数，对不对？现在鸡鸡能是起个病体啊！现在反而韩国瑜成了最国民党里面呢最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所以这几年他很低调，然后呢也不在做公益，就是在出书啦干什么的。可是如果韩国瑜现在站出来，我相信他应该不会选总统了。可是他请谁？他挺谁的话就是谁的助力，我要是韩国瑜我就力挺郭台铭，郭台铭这次可以出来跟韩国瑜喊话了，郭台铭啊，刚老哥这一次郭台铭会说啊，国瑜啊， 所以你看哦，民进党既然把游戏规则定出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有压力呢？那国民党这边说呢，预计总统大选的人选五六月会产生，那这样子侯友宜怎么办呢？他怎么出来呢？所以他现在啊，旁边人蛮着急的，准备要黄袍加身了，里长等不及了，议长蒋根煌也等不及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说里长呢下个礼拜要把联署书哦送交国民党中央哦，要求赶快提名侯友宜啦，参选2024啦。但是侯友宜怎么样来回答呢？好，大家也觉得蛮意外的哦。他又再度说了，大家都关心新北市未来的发展。好，我们就请教一下昆城哥哦，因为你看哦，既然里长呢跟议长都这样讲话，所以为什么侯友宜现在等什么？等一件黄袍嘛，就这么简单。我们一块来看。 很希望说，党中央赶快征召他了。 里长口中的他就是国民党最强母鸡新北市长侯友宜。 现在齁、哦、由我们副总会长齁、哦、拿着联署书齁、哦、去给各区的会长齁、哦、来联署，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就会送到党中央。 面对2024大选，民进党已经整军待发，赖清德定于一尊，反倒国民党人选可能五六月才会产生。新北市29区里长已经等不及了。里长联谊会总会长联署要求党中央提名侯友宜参选2024，四月更要全台串联，只是看看朱主席态度。面对新北议长喊话尽快征召侯友宜，朱立伦皱着眉头冷处理，不想插手，消极态度让基层看不下去。 就是因为这样哦，他有他的智慧啊。好，那我们是希望说最基层的声音哦，让他赶快听到。 我在这里长期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李定瓦赫甚至有很多好朋友， 大家关心新北市未来的发展。 再度官腔侯市回答，虽然基层立拱，但党中央消极，而侯友宜则是被动等征召，蓝委出面喊话。 侯市长在这个民间哦，有拥有很高的这个声量，所以我觉得侯市长也应该要无所畏惧哦，把自己的意向表达清楚。 侯友宜市长，你选前说一套，选后做一套，选前承诺选民，选后毁弃承诺，一切都是黄袍加身。 绿营猛攻侯友宜绕跑，国民党布局2024就在诸侯暧昧态度下持续卡关。三立新闻刘爱静由播 SN 小组新媒报道。 好，你看哦，现在里长啊，包括议长蒋根煌呢，都开始要说力挺侯友宜，希望这个朱立伦赶快征召。那么侯友宜又说什么呢？一起合作为这块土地来做事。好，感觉起来呢，是不是又一个呵呵这代机的官腔官调哦？但我们要请教一下昆城哥，因为你看比较不合逻辑的是，里长座谈会本来都是五月嘛，那现在说三月就开跑，提前两个月，很多人说是不是为了2024来暖身 呢？一定是为了2024来暖身嘛。其实我在当议员的时候，这种市长跟这一个区长跟里长座谈会齁，大概都是四五月之后才开始。那说这次提早到三月齁，那其实就是为了在开始为了2024总统大选开始暖身嘛。你想想看，当这个侯友宜到每一区然后跟这个里长座谈会的时候，最后一定会讲说起定我的之后诶齁，那我们一定支持你齁，让你这个选总统，这个新北好台湾好之类的齁，29区呢，而且29场齁，这个里长一定都会这样话忧。而且我跟你讲齁，搞不好哪一区的这个里长齁讲的最大声，诶那一区的区长齁开始就加分了齁。那所以说这对于侯友宜来讲，大家是觉得说啊，你到底洗白算好不算？我老实跟大家讲，侯友宜就是要选啊，一样他如果不选的话，他就说啊、哦，我不选哦，这个新北市最重要啊，我会做好做满。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讲。好、哦，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这个跟他选市长的时候，一直在逼问他，他都没有回答说他不选，他就是要选。那现在就是说，你看利用各区的这个里长的这个座谈会开始哈、哦，跟各个区的这个里长哈、哦，再直接解决问题。那里长就觉得说哇，这个市长好棒，你可以三中动啊，大家一起来支持你。 还是要摸摸头说啊，当时我绕跑，可能大家说招待一下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哈，因为他们因为其实哈，侯友宜之前。拜庙的时候也是，你看他拜庙的时候也很多的这个公庙的主委嘛，其公哇，这个吼侯友宜吼酸中痛是雄厚啊，能够带领我们这个西北市民，就是安内雄厚。所以说他这个开始吼是为了他的总统大选来暖身了、啊、吼。那老实讲吼，我们的蒋根煌议长真的跟侯友宜市长吼真的很不错，他在议会吼就跟这个侯市长吼这个合作无间。有时候那时候我们说哎、欸、要侯友宜做专案报告的时候，那就每次蒋根煌就说啊这买了买了吼，不用用这个市长来专案报告。所以他们是在议会齁或者在市政方面齁是处得很好。那侯这个蒋根煌当然也希望啦，也希望这个侯友宜去选市长齁，因为其实老实讲他们是交 鞭子分别抓住鱼的头胸尾部，小心翼翼地合力将他从货车上 背后哎，就还扯出来说这个麦克风没有关 齁。立刻追着朱立伦跑 齁。你够够厉害齁，这个改天跟朱立伦齁，这有关这个总统这个征召的事情赶快处理。那侯友宜齁他其实我认为啦，他一直跟这个蒋根煌齁两个在唱双簧。我还记得齁之前这个有人问这个蒋根煌，就说诶啊他到底这个要不要征召侯友宜齁、那这个蒋根煌就说诶他是跟我讲齁他希望做好做满啦。啊但是呢他就话锋一转就说可是呢到时候他如果民调最高的时候还是要征召侯友宜啊。啊所以我是觉得齁你现在看侯友宜好像在放出一些风声齁啊开始区政座谈跟里长座谈啊就是营造他选 2024, 可是记者去问他的时候说啊没有齁、这个齁新北市政很重要。可是我在想说他如果一直在讲说新北市政很重要的时候，到时候他要选总统他怎么去自圆其说，就是说啊这个齁、这个新北市政不重要了吗？啊变成台湾比较重要了吗？这是侯友宜自己的难题齁。所以当昨天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中执会通过了那个所谓的诚信条款，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大概里面内容就是说诶、如果你是现任的议员啊去选这一个齁、立委可能社会观感不好齁、啊有负选民所托、其实这个东西齁、都可以应用在这个侯友宜身上。侯友宜啊，你才就职三个多月而已哦。如果你这个时候绕跑去选总统，这个有负选民所托，而且社会观感也不好啦齁、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不管是王宏威齁、或是徐小昕黑起碎咖你啊齁、其实比较大咖的就是侯友宜。侯友宜如果说你真的去绕跑去选总统了，那当民进党就可以很义正言辞就跟大家讲说你看这个齁、我们民进党齁、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啊但是呢你看国民党啊侯友宜可以绕跑啊、而且可以酸中痛啊。 这时候他就会落入这个2016年当时候朱立伦的困境啊，朱立伦那时候嘛是几度绕跑去选总统，好啊，这个时候侯友宜也是一样绕跑去选总统，所以呢他不想跟这个当时候的朱立伦一样，所以这时候就希望好黄袍加身哈，那黄袍加身最好方式就是利用在这个会议之前，我们大概是四月份开始哦，这个市议会就开议了，在四月之前呢就开始了各地去暖身了，然后各地的这个里长啦、基层，你看这个还有29区说这个区长说要送那个什么联署书啊，到这个国民党党中央去给朱立伦，哎，简直是给朱立伦难堪呢，也就是说这个联署书已经送到党中央了。对朱立伦来讲是亲门打呼啊，那这些里长哦，老实讲，这些里长朱立伦也熟，因为他也当了八年的市长，这些里长他也熟，哎，今晚吼，公司被侯友宜这个联署书吼，要送到国民党党中央吼，那朱立伦心里也会想说啊，那要亲门打呼啊吼，所以说要严哦，不会让你这个侯友宜这么快吼，是这个马上就要来征召，我就跟你严到五六月哦，啊，看你这个民调是不是还能维持高档啊？另外一个呢，那时候新北市议会开议了。看你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说，哎、欸，我被酸中痛啊？那你怎么对你的议员，你怎么对你的新北市民做个交代？ 好，所以现在包括国民党里面的很多人哦，都在逼侯友宜赶快表态嘛，包括这个黄吕锦如啊，包括赵少康啊，就说，哎，你到时候开议如果怕的话，那你如果真的要选总统，你不是更怕吗？你在担心些什么吗？国民党现在出现了对侯友宜这样的氛围哦，但请教一下一山哥，就像刚刚昆城哥讲的，连蒋坤煌哦都直接哦杀去找朱立伦说。哎呀，你要直接征召侯友宜，而且这个麦克风还刚刚好就没有关，直接问朱立伦2024总统什么时候要提名，朱立伦说不想插手啊，这个是什么意思？不想插手？ 我觉得是这样的，侯友宜叫做挟民调以令党中央嘛，但是他的民调明显的就从他当选之后就不断的往下，叫做放空嘛，所有人都在放空侯友宜这支股票，他就是下一个林明珍嘛。林明珍一开始的时候领先15%，到最后输2%嘛。那你现在哦，不要说到年底选举啦，现在的民调，你今天去民调看看，他绝对输赖清德2%以上。所以你的民调已经没有办法领先赖清德，没有办法赢赖清德的情况下，你又要期待所有人黄袍加身吗？不可能嘛。所以以朱立伦来讲，你民调都不赢赖清德啊，更何况当初林明珍的时候还赢15%，我才提名他，这里有道理，至少他说的朱立伦说的有科学根据嘛。你现在民调拿出来之后就输赖清德的时候，我怎么说我全党跟全党的人说，哎，你们都不要选，来我们来大家来挺你侯友宜，这不可能嘛。郭台铭可能哎，就好像王金平说的嘛，现在民调高不代表以后高，郭台铭的民调在 TVBS 3月3号还没有算到之后的那个大家对侯友宜非常不爽绕跑的侯友宜没有去辅选林明珍的情况下的那个民调都还没有显现下去，那个郭台铭跟侯友宜就已经差不多了嘛。那如果你要选，我不是说你不能选，你就一套的规则制定出来之后，你就参加初选嘛。你有本事，你就是开议的时候，你在议员的质询下面说，我愿意参加初选 ，Yes I do， 大家还会佩服你的勇气嘛？不是，你叫蒋根煌说啊，拜托了啦，大家都卖算啦，好啊，侯友宜算，谁会让你？谁会让你？所以我觉得朱立伦做的是对的嘛。他虽然说。你之前林明真的处理的事情不当，你没有一套初选的办法，让想要选的尤浩没得选，你提名的林明真导致今天南投的大败，但是他现在有心要改革啊，他提出一套选举办法初选办法嘛，国民党就很奇怪，就很怕初选，其实初选没那么可怕啦，民进党初选才可怕的，2008年初选那个叫做刀刀见骨，不止见骨还见报嘛，结果呢整合就是因为有初选才能整合，谢长廷是总统候选人，苏贞昌才是副总统候选人嘛，所以你要有一套初选，才有后面的所谓的整合问题。 很多人初选就没有机会， 对， 所以才怕嘛。 所以我才说。侯友宜你不要再期待，因为你的民调已经不断的往下滑了，你今天只能说党中央制定一套总统规则的时候，你要不要参与这个初选，要是你要的话你就 yes I do， 这样朱立伦也才能协调各方说、啊、我们现在有一套初选办法，那我来先协调，我协调那些不会当选的赵少康啊张晓东你不能选、那到最后你这个初选办法你还是说郭台铭要登记嘛、侯友宜你要不要登记嘛，那我朱立伦其他人要不要登记嘛、你才可以有一套公开的协调的方式，否则的话到底你要不要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去协调你、 好，所以呢，我们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你看哦，侯友宜终于等到黄袍加身了嘛，现在这个里长啊、议长都跑来挺他，但是游戏规则还是在朱立伦手上啊。相较于民进党，哎，游戏规则已经定出来了，而且前立委郭正亮就说，民进党2024赖清德会死地重生，现在引发讨论，因为从民调数字来看。 赖清德很明显的民调上升了嘛，而且他说呢，赖清德拼命辅选，包括这个派系整合，现在都已经在这一次的这个提名小组里面重现了嘛。他说派系都整合，所以你认为，这个蓝绿两者相比哦，所以赖清德现在真的可以突破重围吗？ 其实我觉得，赖副总统他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就是败不复活。嗯，他命带败不复活啊！你就发现说，他每一次就是在民进党在大选不利，比如九合一大选不利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透过一场一场的补选，然后稳定那个军心，嗯，然后慢慢的再从败不复活。那我觉得他现在出了这一招，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狠招。什么叫狠招呢？他如果就说，哎，我们并不鼓励现在的议员刚选上就落跑跑去弄立委，他也挡住了一些民进党自己内部的，比如说像简淑培议员啊，这些很优秀议员，他们本来可能想要转换跑道的，那可能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条件而被限制住。但是呢，他用了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道德比较高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民进党党员，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个提名的一个条件门槛设的相对来讲道德性比较高的情况之下，他用这个来对比国民党的那种全面落跑的一个形象。所以现在如果说这个通过下去之后，那当然它有两个前提嘛，艰困选区除外，比如说十六区像文山啊，然后大安啊，然后中正万华这一些，哎，他又给苏培一点机会，就是说，哎，如果你要去选那种艰困选区的话，事实上是支持的。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现在这个立委选区里面本来就没有民进党的，你是去打， 对， 你去打仗的，你去抢滩头。抢滩头堡的，对这个东西，党就会支持你。所以他在两个正当性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把这个民进党的一个道德的提名标准拉得比较高，反而就衬出了国民党现在就是全面大乱跑、全面浪杠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将会是不管是2024年总统选举，或者是立委选举，民进党对打国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比如说，如果是赖副总统，他对上的是侯友宜，他就可以直接说啊，他就说你其实你不过就是韩国瑜 2.0 嘛，你也才刚选上没多久，虽然你口口声声说你已经在新北市这边啊已经待了十几年啊，但是不可讳言，你就是才刚选上了一个新北市市长，你就是背弃了一个选民的一个该有的承诺。那我觉得这两相对比之下，事实上真的会就是越来越呈现出他可能就侯友宜这个部分要去换跑道，没有那么相具有正当性。第二件事情，不要忘了侯友宜最大问题在哪里？最大问题是深蓝族群对他的一个不信任，对不对？深蓝族群，还有就是说，哎，包括很多韩粉，很多韩粉会认为说，侯友宜你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事不关己的状况。以前在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你也不表态；这一次林明真的时候，你宁愿连续就他自己的说法，连续两天，甚至还要变装去视察一个安坑的轨道，也不愿意在选前的最后一夜去帮林明真造台。那你对于国民党感觉上永远都是不沾锅，希望别人帮你抬轿。那国民党这些，尤其是深蓝的人，本来就质疑你。哎，很多深蓝人质疑侯友宜，认为他是蓝皮绿骨啊。那为什么人家会认为你是蓝皮绿骨？因为你确实是在那个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被提拔出来的。你确实是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变成是警政署署长的，你确实是在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把你拔掉了，变成是警大校了。所以换句话说，深蓝族群对于侯友宜的一个不信任度，这个不信任感从来没有被消逝过，更何况你侯友宜从来没有积极的扮演辅选，或者是把头洗下去，我跟党共同承担这样责任跟角色，他从来没有过，他永远都是一个不沾锅，然后永远都等待黄袍交刺，然后永远就是先说 yes I。但别人还没有问你就也在读写在读啥，所以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侯友宜感觉上都没丁嫩哎哈，都没 然后自己像一块马鸡的感觉， 对， 是是， 然后都是讲一些就是比较空话啦。你说他讲不对也不是，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呵呵这代际。那美中大 在观望的感觉， 对，就是说我会认为感觉上你好像没有那个能力来处理，尤其是国际性的一个事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尤其是民进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民进党感觉上是规范自己民进党党员，事实上他已经很清楚的定调主轴是什么，主轴就是这一场2024不管是总统大选或立法委员选举，就是一个 对选民承诺全面去执行选民承诺，以及一个浪杠的一个国民党。那我认为其实这个案这个民进党这个通过这个东西某一种情况，他也把侯友宜视为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最主要的一个潜在对象，因为对他来讲只有侯友宜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 好，所以请教靖平议员哦，因为你看啊，既然民进党这个诚信条款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讲应该是蛮大的压力，包括里长啊议长啊都跑出去手刀直冲朱立伦，要他给一个交代，现在看起来其实基层是蛮有忧虑的吧。 这个大概在之前讨论侯友宜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些了齁。只不过这个问题是在于说后面他们要怎么去面对跟处理。第一个当然今天我看到报纸有写说赖清德这一招啊直指这个侯友宜啊齁安内打侯，然后是不是符合这个民主价值提名作为建设。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大局条款的时候大家在吵说，哎呀批评国民党你看内斗那么凶啊，你看大局条款啊我们怎么怎么议员不能选立委，然后逼了国民党后来就是那个朱立伦主席跟秘书长黄建庭也都说没有这回事，然后而且朱立伦那时候也说这个是谣言，没有听过这样的消息，这样，然后大家也都没听过。那时候那一两个礼拜，就像炒了两个礼拜的新闻，都被问， 然后又出现了战斗纸， 国民党内斗，然后什么什么，对，昨天又战斗纸什么的，也都莫名其妙出来很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说话跟风声和放话哈。那这个时候今天看到报纸出现了说，那个民进党版赖清德版的大局条款，我就快笑说啊。怎么样？现在轮到民进党开始要变国民党之前两个礼拜面对那种也是内斗吗？然后甚至有的报纸写说， 没有硬性规定吧？民进党这边没有硬性 规定。而且我再讲一下，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大局条款不一样，我们不是保障现任的，我们没有保障现任，就是说你可以去挑战现任者，但是不希望说是现任的议员呐，哈。所以跟国民党 是一个保障现任，他只是说不要现任的议员去一样，状况都一样。 国民党是现任优先呐， 但是昆城兄对了，其实易善兄讲的比较符合实际，昆城兄讲。其实都一样，蓝绿都一样，都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看报纸的时候，然后来开始碰到民众，就有人讲啊，五四不笑百步，你们蓝绿都一样啊。对了，都一样，我们当然很尴尬，蓝绿都一样，这样怎么办？所以蓝绿都有自己的金要念，有的说引起民进党派系的不满，有的说民进党派系这个不满的力道没那么大，但是多少有一些反弹。那不管怎么样啦，不管是艰困选区还是非艰困选区，有无竞争者，那。这一招在大局条款，国民党我是不是说这个现在今天赖清德版的大局条款出现的时候，之前国民党版的大局条款出现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样打脸侯友宜啊，直指侯友宜。那当然也有人帮侯友宜背书讲话，说你看侯友宜当时连任的时候就已经46万选票赢了，然后显得新北市民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怎么样。我也老实讲啦，说要所有的新北市民完全都不在乎，那也不可能啦。多少就是起码不投给侯友宜的人一定在乎，一定反对。那这个力道你要怎么去化解？所以我才会说，今天侯友宜为什么不敢当机立断？现在就 yes I do， 我可以，我接受征召，我想参选，我表态，我愿意跟郭台铭民调，我愿意怎么？然后党中央赶快提名我。关键原因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不能他自己讲嘛。他不能主动啊！ 不是啊，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推推推，要推到什么时候呢？又不担心被议会卡住，什么都 现在有些人急的，就是很焦虑的，要帮他还黄袍加身啊，或怎么？蒋根王当然是跟这个侯友宜很熟，他又是中常委，他又是县第一，他是县市议长、联谊会会长。第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他还是中常会好、哦、中常委联谊会的会长，就两个身份，中常委联谊会会长，对于党内中常会。里面齁、哦、这些中常委是有影响力喔、哦、话剧不说不敢说也给党，但是可以其实联署构成一点这个风向。那县市议长联谊会那就更可观了。全台湾全国正副县市正副议长县市议长联谊会可以影响到各个县市去，有国民党党籍身份的议长副议长，就算是没有像花莲的张俊武党籍，但多少都可以喔、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的确会形成对党部的一些压力。他如果要带联署书或直冲去找朱立伦，我相信他那个不可能不知道麦克风没关， 对， 可能故挑刚的啦。那也是似乎要造成朱立伦压力，但是我也担心假金诺抛啊。那你这样子是就是陷侯友宜不义啊？你现在要让侯友宜，现在才几号？三月九号、欸，三月都还有21天还没过哎、欸， 不是侯友宜叫他去讲 的，对啊， 对，所以我就说这些人你会不会爱之是足以害之，假定弄破话啊，你弄得反而侯友宜出不来，因为提早面对，因为 我们上次不是有讲何伯文有讲啊，听说4月25号这个新北市议会才要开会， 對， 那弄到6月底才会至少两个月开完，6月下旬。当然有些人就急啊，不会拖到7月啦，弄到5、6月就太慢了，所以侯友宜一定会提前表态。我也跟他讲，侯友宜现在提前表态，他不就重到4年前负责，那他就完了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尴尬很麻烦，你们现在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就跟我们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你要帮他抵一对敌人，不是丢一些那个烟幕弹啪打到他那个侯友宜的脸上，让侯友宜的脸肿成跟猪头一样，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啊？所以我奉劝这些人， 这句话是要去问朱立伦吧，你知道吗？ 不是朱立伦，我是奉劝这些帮忙侯友宜的或者是之前在谴责，昨天还有一些台北市议员谴责侯友宜的，不用急着骂也不用急着帮，就让这个党中央去处理哦，那他们去跟这些人选去协调，他们去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太多力，或者是直接就批判了，万一不管是不是侯友宜，你到时候都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好，所以请教一下晃哥，你看哦，相较于郭正亮会说，这个赖清德呢，2024会死地重生，那为什么最近很多人要帮腔侯友宜呢？是不是已经发现侯友宜最好时间点已经过了？ 其实最近很多人帮腔侯友宜这个命题，我要打一个问号。那是这些人主动帮腔，还是侯友宜个塞狼？ 哦，推一下，帮我去讲。 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哈，就是在南投上礼拜四补选，上礼拜六补选完之后，我认为最近出来拱侯友宜的，应该都是为了做危机处理。因为侯友宜上次在上礼拜补选的确受伤嘛。那你受伤的情况之下，当然要做一些危机处理嘛。所以不管是这个里长座谈也好，或者蒋根黄的动作也好，我认为都是在做危机处理的哈。但回归最基本的就是，侯友宜他到底要不要选总统？就跟我们刚刚前一个小时在讨论朱立伦到底有没有放弃要选总统，好的命题差不多。侯友宜到底要不要选总统？那你如果要选，就赶快表态嘛。不用去考虑市议会啊，因为你这个会期碰不到，下个会期还是一样的问题啊，你早晚都得面对啊，对不对？那你就早点表态啊。而且目前看起来，我一直还觉得说侯友宜你还在等别人主动征召你黄袍加身吗？不太可能。今年的国民党内部外部没有这样的氛围，他不是没有人，国民党现在不是没有人，因为讲白话文就是侯友宜你没有拿翘的本钱。好，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郭台铭的民调其实跟你差不多，并没有落后太多，甚至可以说打平，所以侯友宜没有拿翘的本钱。那你若要选你就表态嘛。 对。 好，那你若不表态的话，依照昨天国民党中常会讨论的如此复杂的总统提名的程序，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说帮侯友宜铺设一条康庄大道嘛。 对。 所以对侯友宜来讲，他当然会急啊，我觉得侯友宜会急也是正常的啊。所以他必须，因为他自己现在死都不愿意表态，所以他只好用周边的人开始营造这个众星拱月的情况齁。我昨天在节目中讲过，我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他现在已经是再而衰了，你在三就竭了，竭什么？竭就是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你真的最后你真的只好回新北市政府吼吼斗歹急哦。所以我觉得侯友宜齁，有时候机会来了是这样，机会是人创造出来的，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握住，你可能就再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就我们台湾话常常讲一句话，挥下鬼家蹦比亚嘛，那都不好，挥下已经鬼照啊。所以侯友宜要嘛你就表态，要嘛你就说我不选，那就让国民党直接可以进入排除侯友宜以外的初选程序。那现在你卡在那边，其实对国民党我觉得也不好做，对朱立伦来讲，我觉得朱立伦心里也会有气的。啊，你到底是被算了不算了、啊、那我到底要不要把你放进来啊？很烦欸。 对。 就迟迟不表态，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你再这样下去齁，越来只会消磨掉国民党内部的人对你的支持度跟信任度而已。 好，但是朱立伦的态度哦，当然也会让很多这个议员想要挑战立委的小鸡很紧张。除了侯友宜可能要紧张落跑的议题之外呢，徐巧芯也很紧张。我们请教一下昆城哥，因为徐巧芯就立刻说啊，民进党游戏规则定出来啊，那国民党这边会比照办理呢？啊，如果比照办理的话啊，你看是不是徐巧芯可能就没得玩了呢？所以你看像民进党这边你自己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比较符合民主原则嘛，因为我觉得现在民进党里面也可能不想像国民党这样子 如果杀来杀去，熊拍垮哈。 这是我要讲说，民进党昨天通过这个诚信条款，跟国民党之前的所谓大局条款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大局条款是保障现任哦，等是现任优先哦。但是我们的诚信条款没有说这个是现任优先保障现任，没有，就是说你只要这一区虽有现任立委，你可以去挑战他啊，但是是不鼓励、不建议现任的议员去挑战。那但是其他人去挑战嘛，所以这个昨天通过的这个诚信条款，跟国民党过去所讲的这个大局条款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不想说这曲小新哦，是哪壶就得提哪壶哈，这两个不能够相交做类比啊，香蕉跟橘子不能做类比嘛哈。那所以其实对于曲小新来讲，说他现在遇到自己国民党内部的难题嘛，就是说，那你到底这个曲小新现在他是现任的议员，他想要去挑战费鸿泰，那到底是国民党愿不愿意让他去挑战现任的议员，好，现任的立委，自己曲小新自己要去判断。但是跟民进党现在所讲的完全不一样，民进党现在昨天所重要的这个重点就在于说，我们就希望说，哎，你刚当选哈啊，如果去选的话，可能这个社会观感不好啊，而且这个有负于这个选民所托嘛。那其实这一点哈，王宏威那时候也知道啊。王宏威那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哈叫我去选这个立委哈啊，真的哈会有绕跑的这个问题哈，而且呢他这个天人交战啊，所以他最好是选了。可是他也知道说这个东西会有绕跑的疑虑啊，所以那时候王宏威他其实就是很担心说，大家就是说，哎，你就是绕跑，你就是绕跑哈啊，这个东西其实徐小新也会这个遇到。其实徐小新他那时候用一个所谓的世代交替来做一个包装，世代交替啊，说要对待这个费鸿泰，哎，老实讲啊，如果是你真的是这个。重点在世代交替的话，啊，你怎么就跑去南投啊？这个辅选黎明真啊，黎明真，哎，应该是比费鸿泰还老了吧？啊，所以说你宁愿去支持比较老的啊，这个黎明真，也不愿意去支持这费鸿泰。所以这个世代交替，老实来讲哈，真的这个它只是一个话术。而且我老实讲，徐小新哈，他们过去就是选议员的时候就是现任优先，他就是现任优先，所以他因为现任优先卡掉了这个世代交替的可能性。很多国民党的这个新人要去初选 啊，因为你现任优先名额就减少了 啊，名额减少之后啊，他能够出现的人就少了啊，所以如果徐小新那时候你就决定要你要选立委的时候啊，你就讲说，哎，没有现任优先，我跟你们大家一起参加初选，这也可以啊。啊，你现在说这个世代交替，那结果你卡掉别人的这个新人的这个出来的机会。哎，你在讲这个世代交替啊，所以我是认为哦，徐小新你自己要去选啊，那是你们自己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啊，不管是这个大局条款啊，还是说所谓的一个战斗值，我老实讲啊，如果真的有这个考虑战斗值的话哈，国民党是可以把你考虑丢到这个监控选区，试一下你的这个战斗值哈，到底有多高？ 有可能哦。所以呢，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了。我们来看一下，真的是蛮尴尬的。中国的两会登场了，但没有想到呢，却传出官媒利用外国人的脸孔，一个外籍记者上镜大战中国体制。现在连小粉红都说啊，真的是太假了吧？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但是大家说看到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怎么样奇怪呢？我们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里面呢居然包括呢，因为外国记者受访采访受限嘛，传出呢他们官媒哦就利用一些外籍记者上镜，结果这个外籍记者发现，哎呦，原来是吃官媒薪水的人啊，大战中国体制，批评美国民主，这是什么灵眼吗？ 这非常夸张，而且他们现在很厉害哦，他现在要出口转内销，什么意思呢？他现在找那种外国记者，或者是号称是外国记者，事实上根本就不是，他就是领中国日报的钱哦，像这些，那英文讲的，当然他外国人，而且英文讲得很好，他故意要去，哎，好像说我们外国人来看中国的体制啊，事实上呢，中国的体制呢是更文明的、更好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呢，所有整个中国呢，现在就是在一个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往哪边开，大家是有共识的，所以中国才可以维持这样的，哎，像讲，反正讲一些我听了就觉得很肉麻的话，但他自己反批他们自己美国的民主哦，他说那美国呢，美国就像一个破旧的公车在停在路边，然后停滞不前。那这人家想说，天哪，你是谁啊？你用的所谓的外国记者身份在一边讨论美国跟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同，结果人家说你是 CNN 吗？不是。你是 BBC 吗？不是。你是路透社吗？马不是。啊，不立像啊，我是前中国，我是中国日报的一个外籍记者。中国日报，而且人家那个从北的人家政府的钱，那个人家共产党的钱啊，所以呢，他们就说现在很厉害，这叫养五毛啊。 洋是老外的洋人的洋，不是洋哦。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共产党大外宣还要变成是English 的也要给他请一下，因为这样才能试图来去把出口然后大外宣然后再反内销，好像继续维持说你看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民，你看很多的外国人还是一样跟我们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对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觉得我们不好。但这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事实啊！你知道现在美国根据他们的民调，有高达80%的美国人对于中国是厌恶或不喜欢的，这个比例是比台湾还高，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全世界，大家会认为说，你这是 trouble maker， 不管是 COVID-19 是你们搞出来的，或者是说很多政治上要弄成这么不稳定，然后一直要对台湾那个武力威胁，然后呢好好的日子不过，然后搞得你自己中国的经济一片混乱，什么连一些地方。政府电费缴不起，然后什么公车开不起，莫名其妙一些状况，然后你们不去解决自己的内民生的问题，反而不断的透过用洋五毛的方式来宣扬所谓的中国的国威，但事实上真的明眼人一看都会笑掉大牙。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连他们自己那个前中国日报的一个外籍记者，他后来自己跳出来说这个都是假啦，以前他们叫我要这样做，可是我就说 啊，不要穿是不是？ 对，他们说这是假啦，以前都叫我要这样做，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尊严，我还是有人格的，记者魂不灭啊，所以我拒绝。就是他们就开始砸重心，愿意有人要为钱为人民币而跪的人，那你就进来跪。对，那很好笑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在网络上播出之后，很多什么BBC 啊这一些，就是真的很大牌的记者就说啊。他们怎么可能可以进得去？连我们这一种全世界知名的外籍媒体，我们都没有办法踏进两会，在两会可以报道的机会几近于零。怎么可能？你们这些人可以在那边畅所欲言？显见你们就是中国所养的样板洋记者。 好，所以这两会是变成了中国取暖大会吗？请教一善哥，因为里面有很多提案很奇怪，有代表建议说击毙台独人士可以获得荣誉勋章，这也可笑还有。 那个击毙台独人士，我们这一排可能有五六个人要被击毙，所以大家小心一点。那很奇怪，他们就要传播这种假提案、假讯息。还有一个，这个也很夸张，他说这个应该是林思友吧。这个台湾小女孩，台湾女孩啦，台湾女孩林思友，61岁的台湾女孩所提案的叫将台湾国军纳入人民解放军以增强中国军力。这个夸张吧，就是未来统一之后我们的国军就变成人民解放军，要接受中国解放军 的 节度指挥。你看那个整个第一岛链马上就有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就属于中国国民党解放军的，就是台湾。他们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这个是由台湾省的人大提来了，结果这是假台湾人，他不只是台湾人是假的，他也是年龄也是假的，61岁都可以称为女孩哦，所以朱立伦大概可以称为男孩，可以学徐小新说你们这个85岁的王建轩你们都退了吧，我可以来参选总统，因为是要世代交替，因为61岁还可以称为女孩。所以整个人大会它其实是一个假民主大会啦齁，所以的他称为在开会的前一天他们就对外媒说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民主选举，那不是笑话嘛？结果就不通过，通过，通过，然后不赞成的举手，举手，没有，没有就通过了。就目的就是要让习近平成为习皇帝选出来成为国家主席的登基大会而已。就他们为了营造整个习近平成为皇帝，他们最重要就是台湾问题。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他们有一些光怪陆离、奇奇怪怪的提案，包含什么那个台湾的鸡蛋统一就可以解决。我真的不晓得这些台湾代表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八颗蛋，所以统一之后这个八颗蛋都可以来卖给台湾。所以这些人就是一种认知作战。他们就是帮习近平造势，他成为皇帝之后，我们未来统一之后，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强权。我觉得等于大家都不要夸张哦。现在还讲说国军是统一后叫做会接受人民解放军的节制。他们现在宣传台积电都是中国的，所以台湾他们说中国是半导体大国，因为他们有台积电，台湾都算他们的啦。台积电的产值都算成中国的产值。你去看 TikTok 里面很多这样的言论，都说我们的半导体实力是超 英赶美赢美国的，因为我们有台积电，把台积电都算成是他们的。但是这种假讯息、假认知作战，其实是会有很多人会相信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未来他们这种用假新闻、假民主的方式、假讯息的方式、假台湾人的方式去散播认知作，有利于中国的认知作战这些小粉红，然后去影响到台湾对抗中国的民心，这个才是最危险的。 好，所以我觉得最近认知作战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到内忧外患嘛，经济搞不定，政治方面也出现问题。那请教一下董老师哦，因为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压力呢，是美国对于台湾的态度，包括呢，蔡英文现在呢说要跟这个麦卡锡来会面了，但是呢，最后拍板说是在加州来会面麦卡锡，那现在原因也曝光了嘛？好，因为是考量到美中台的三方关系，所以最后呢选择在麦卡锡，最后呢选在麦卡锡，选在加州的地区哦。那其实呢，现在美国国务院也说，台湾官员过境美国其实也不是新鲜事嘛。 好，在讲蔡总统访美之前哦，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政协哈、哦，他提案哦，他的提案是怎么提的？他是说开战以后，要这个列出所谓的台省分裂势力黑名单。 嗯， 请注意，他讲的是台省分裂势力黑名单。按照这个标准，台湾有97%的人都要枪毙。 嗯， 为什么？台省分裂势力指的是说，只要你不是赞成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而且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台湾省嘛，我就要枪毙你。他是这个意思，按照这个标准是超过 97%， 因为民调台湾好支持，就是说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的不会超过 3%。所以呢，那个政协好，那个政协人士呢没有把台湾人当人看， 嗯， 而且是全部不当人看。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好，这个恐怕我们自己要坚定抗中保台的这种信心，抗中保台其实没有错误。好，这个蔡总统的访美哈，其实看起来已经规划了很久了哈，而且是作为提升这个台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突破、重要的指标嘛哈。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哈，里面有一个美感哈，就是说两个礼拜前传出说这个蔡总统会访美哈，是本来是说是在四月底， 对， 乌拉圭总统选举有没有？然后呢，蔡总统本来就要出访嘛。然后呢就经过美国，那是四月底。为什么会突然会把它改成是四月初呢？为什么？所以说除了台美关系的正面突破要考量之外呢，其实我在想美国政府他现在正在逐一的在修理台湾的亲中人士。因为两个礼拜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宣布四月初要访问美国。这个真是太巧了。那把蔡总统就是说提前到这个四月初的话，那个时候全部的焦点都会放在蔡总统这个访问美国，谁还会理柯文哲访问美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拜登政府除了在看这个台美中三方关系的这个互动之外，他其实也有在看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举一动，尤其跟美国相关的哈。那这次等于是说这个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到哈，那个麦卡锡，美国议长麦卡锡他是怎么说的，他是说他们已经决定了他要先跟蔡总统四月份在加州见面，可是这并不影响我后面的访问台湾的计划，访问台湾计划还是有的，可是他还要先见面。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等于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他们的下棋的方式，就是说中国你还好会摆出一副说威胁的态势啊，这个恶霸的态势啊，那好，美国这边呢就一步一步来，慢慢一步一步的折磨你。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国会还有美国政府呢其实呢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个我就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计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的更有力的来促成台美关系稳定的进展然后呢来促成呢这个我们的总统蔡总统访问美国的顺利我觉得是美国政府的考量。 嗯，好，我们请教一下晃哥、哦嗯、因为其实蔡总统这样的行程啊，让大家说其实很多人可能柯文哲他也想要方便，但他当然也想要看到这样的成绩啊，但现在居然爆出说行程安排未如预期，因为很多人说、哦、因为呢双方见面的层次落差太大了，一定会比较嘛，所以呢柯文哲访美的效应会不会被拉低呢？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哦，不是说他见不见得到，是人家不见你嘛、嗯、很多要角已读不回，什么经过很多的州长啊、市长啊、德州啊、休斯顿市啊、波士顿市，大家已读不回、欸、而且还拜托了这个商业的力量嘛、嗯、民众党立委吴欣颖还有这个政界的第三方力量、欸、感觉起来好像这个门有点敲不太开嘛。 嗯，其实政治是很现实残酷的哈、哦。美国这些柯文哲想见的包含州长包含市长、嗯、其实大家都很忙哦。那他没事干嘛，对，他没事干嘛见你 对。 他没事干嘛见你， 我有事更不可能见啦。 对，那要见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人物要不要跟台湾去的政治人物见面、嗯、基本上两个原则啊、哦。第一个原则就是基于政治的考量或是政治的利益。就其实互相就是说你看以麦卡锡来讲，因为裴洛西他是前议长、嗯、他来台湾，那麦卡锡你如果不来的话，或者说你不跟蔡英文见面，在政治上你是会被扣分的、大家会觉得说、欸、你胆怯你怕中国，那同样虽然见柯文哲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可是对于这些州长或市长来讲，他跟柯文哲见面有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是一个素人、嗯、你既没有办法为我治理的这个州或这个市带来任何商业的投资、嗯、你有办法给我带来，也没有办法带来政治的利益，那我干嘛跟你见面啊、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柯文哲过去这特别是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刻意安排，他在放出即将要访美这个消息之后呢，同时放了一个说台湾的未来是采取跟大国等距。 对。 那美国人会看不懂什么叫大国等距、嗯、那你指的大国是哪些国？是如果用我们的解读来讲，可能是台湾跟美国跟中国啊保持等距。问题是现在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变化已经无法让你跟美国中国保持等距了。嗯，你现在已经无法保持等距了啊。所以你这个说法，你会让美国准备原本可能有意跟你见面的政治人物，他可能觉得奇怪，那我干嘛跟你见面？ 对。 好，因为你违反我美国的基本国策。好，再来最重要的是人脉。你民众党或是柯文哲自己哈，长期以来你在美国有没有人脉？嗯，看起来是没有的。嗯，周台竹虽然以前是外交官出身，可是他离开外交领域已经很久了，而且他也不是驻美的，所以他在美国的人脉就算有，可能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人脉。嗯，那个大概都已经不要改朝换代多少次了。你没有人脉，请问你要透过什么样管道去安排？因为不管是民进党或是国民党，因为民进党现在自己执政嘛，所以我们有官方有驻美代表处，那民进党有驻美代表，好、哦，那所以人脉没有问题，再加上美国有一个 FAPA 组织，他们在国会其实也都很熟，有人脉。那国民党有驻美代表，那国民党以前也执政过，所以他有他的人脉，都没有问，安排上不会太困难。可是你民众党，你在美国没有人脉，嗯，请问你要找谁去帮你安排？你请公安公司吗？公安公司、嗯、第一个。开价很贵，第二个公安公司也未必能安排到，他也未必能安排到、哦、公安公司可能游说法案有效，但是你说安排见面他未必能安排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柯文哲见不到重要人物，这很正常啊。 对， 难道柯文哲你还有一些不符不切实际的期待吗？你觉得你可以见到白宫的国安会的人吗？你觉得你可以进到国务院吗？别傻了好不好，你能进到州政府就很不错了、嗯、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一趟去访美其实可以不用去啦，但是因为我的研判是他很想选总统啦， 所以他还是想要選， 所以他还是非去不可啦、嗯、但是你去的话齁，因为刚好那个时间点又很有趣，因为他4月8号出发， 对， 到美国大概是4月9号10号左右，刚、嗯嗯嗯、好是小英总统访美回来、哦、应该从加州刚回来的时候，嗯，所以那个比较齁会很残酷，嗯，那个比较会很残酷啊、哦。当然，你把总统跟一个现任台北市长放在一起比较，平常心讲哦，我帮柯文哲讲一句话、嗯，对柯文哲不公平啦、啊嗯，因为现任的元首跟卸任的台北市长还是有差别。但是如果柯文哲你如果硬要拿来跟蔡英文比较的话，那就欢迎比较嘛，嗯、对不对？那到时候你只会自取其辱而已。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从这一趟他确定要访美，而且一去20天哦、嗯，证明他应该回来没多久之后。 应该就会宣布要参选总统了、 嗯。好，所以呢，你看柯文哲如果没有放弃2024的话，他要提一个强国等距也很奇怪。好，请教一下董老师，可能不止美国觉得很奇怪，中国这边也觉得很奇怪。你怎么样等距呢？包括中共最近很多动作、欸，他要增加军费、欸，所以你要怎么等距呢？中共也在看，你柯文哲要怎么办嘛？ 是的，大国等距哦。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可是讲出这句话的人哈，你的国际关系的程度，国际政治的程度哦，应该连高中生都不到。 嗯， 好，倒是他的民众党的国际部主任哈，刚才有谈到，有稍微说明多两句话。 嗯， 台湾不要做美国的棋子。 嗯， 台湾要在中美两国之间哈，维持这个所谓的平衡的角色。哦，这样子哈，我以前到现在哈。因为国民党的人也常常讲这句话，我从头到尾我都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举例来说，譬如说现在哈蔡英文总统哈要访美，中共外交部又来了哈，又叫又跳的哈，坚决反对哈，要严加哈惩罚。 嗯， 那请问这个柯文哲，哎，你觉得蔡总统该不该访美？等距是什么意思？平衡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案例里面，具体的事情案例。平衡或等距我们用那个数学除以二嘛，那意思是说蔡总统到夏威夷就好了，不要进美国了，等距啊，平衡嘛。好，再接下来就是说好，你看这个是解放军的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很好笑啊，被人家抓出来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中国哈大量增加哈军事预算，这个里面哈就是说要侵略台湾是他们中国的主要增加军预算的主要借口。嗯、可是被人家抓到，你怎么连账面数字都不拢啊？什么叫账面数字都不拢呢？哈，举例来说，国防部，中共国防部2021年公布说他的预算哈、啊，隔年的预算哈、啊、是 13553.43 亿。结果2022年决算啊，就是花掉的钱 13557.58 亿，多4亿。然后呢他自己说，哎，这是 100% 的执行预算。好，再接下来2022年那年公布啊，等于说好 ,2022 年的支出呢会是预算 14504.5 亿。然后呢今年好公布的决算啊，14499.63亿，少四亿，这次少四亿。哎，不对啊，就是说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八月不是有那个突然的突发性的围台军演嘛，对不对？打了好多颗飞弹，出动了好多个军舰，出动了好多个飞机啊，折腾大家。哎，所有的那些这种军事演练，那个是非常花钱的啊！怎么在你的军事预算里面，你今年还少四亿，这怎么回事啊？好，现在告诉各位，中国的预算本来就是会骗人，它真实的预算啊，全世界的这个专家都知道啊，要乘以二，至少要乘以二，它有很多隐藏军费，所以说呢，那账面的数字它自己乱填呐。啊，他主要是要骗中国人民。为什么他不敢讲他真实的预算？因为中国老百姓会问啊，中共，你为什么军事预算支出那么高？你的教育预算，你的那个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很低，你这怎么回事？好，他怕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哈，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预算无论是高或是低啊，他这个中国准备武力入侵台湾。哦，这个全部不会改变的，所以呢，这个美国参议院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啊、哦，加拉格尔，好、哦，他最近他也看到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哈、哦，他认为习近平对入侵啊、哦、这个台湾是极其认真的。那这里面呢，其实加拉格尔他主要是要提醒啊、哦，所以美国跟美国的盟友也要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要赶快把硬实力落实到位，好，以免为时太晚。这里面包括要提供啊，美国国会啊，这是美国国会哦，美国国防部、印太司令部，你需要什么资源，赶快讲啊，国会全部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迅速行动，啊，赶快清理积欠延迟的对台湾的那些军售，对，所以要赶快给台湾的。譬如说，3月这个1号马上就公布了 这个三亿哦，对不起，六亿多美金的这个对台新一笔的军售，有200枚哦中程地对哦空对空中程的先进飞弹，还有100枚反辐射飞弹。除了要赶快清理对台军售，要赶快运到台湾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最近也在爆发嘛。 嗯， 美国美军所需要的弹药库，到时候中美哈这个打起来的话，美军所需要的弹药库要赶快在台湾哦先这个建制好。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好，习近平也许很认真啊，美国也很认真。 好，所以你看哦，现在美台关系那么好，那当然大家会问说，国民党要站在怎么样的角色呢？朱立伦说，台湾可以创造角色，哇，这句话是吃到侯友宜的口水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美中之间朱立伦要创造什么样的角色呢？他说台湾可以创造角色，说把国民党拉回亲美友日和中。请教一下晋平议员哦，这个不就是这个柯文哲的强国等距的意思吗？ 你要这样讲也是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不认为说这个柯文哲的强国等距这个想法会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也是在于这个直距于台湾是一个要处在一个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 不是不好，是某 calling 吗？ 你要没某 calling， 你要想办法去做到啊。那也不是说之前不是有什么以美以台以赖什么什么以来以去的齁。那我不是觉得你站在台湾的这个主体立场，每一个都各方交好。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本来就是想要这个不得罪谁，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好朋友拉帮结派，没错，但是也不希望说跟他这个直接每天跟他什么吵啊叫啊闹啊挑衅这样子。其实这是大家想法，否则当初赖清德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不会也提出来说这个和中保台。 但有人拿飞弹对着你要怎么样然后呢，我也觉得都很难 呢。那当然他拿飞弹对着我没有拿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家，从来就没有说要废除我们的这个国防和持续的对美增加我们的这个军购的采购跟军事的这个增强。所以军事上我们要做好任何的万全准备。你看国防部长邱国正每次都讲的义正辞严，我觉得讲得很好啊，而且每次都有他们该做的这个备战，我支持国防部啊，也支持国防的这个做法。但是你在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包括整个大国的这个之间，人家讲说以小事大，要有智慧来这个处理，像新加坡就知道，所以不需要说把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等距或者是亲美友日和中，我觉得连赖清德都会喊出和中的时候，不需要用这个来攻击另外一方，说哎呀你不懂国际关系，你什么都不会，然后什么都讲，那你去问问老百姓，其实大家还是希望和平的。 嗯，一闪哥， 那有些外交词汇齁有讲跟没讲一样，重点是你的实际行动。当柯文哲你跟在对岸讲两岸一家亲，当你的国民党的夏立言、洪秀柱在那边大谈统一的时候，你说你现在要大国等距，然后去跑去美国说，哎、欸，我要跟你等距哦，要跟你保持距离。哎、啊，你觉得美国人心里抢的会怎样子？你那边是亲的要死啊，我这边的时候是要跟我保持等距，难怪他见不到人嘛，我干嘛没事拿了一个亲中的东西来压我的墙角？所以所有的美国官员都不敢见他嘛。我现在尤其美国国内对于反中的情绪是多么高昂，你们这些亲中派的跑到美国说啊，我要跟你保持距离啊，我要大国等，但是你以为人家傻子啊？你对，尤其我美国我怎么可能说我跟中国跟你保持等距？所以这些所谓的外交术语，国内讲讲就算了，跟中国讲讲就算了，你不要去跟美国讲。所以这叫做外交术语的错误嘛。第二个部分，所谓的创造所谓的角色，我觉得真正在创造角色是蔡英文总统。不要忘记了，在1996年李登辉访美的时候，曾经造成所谓的1996年台海危机。但是这次蔡英文规格比李登辉还要高，甚至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我们国安。安徽秘书长这顾立雄都已经访美的情况下，他进两步，然后退一步说啊，那个参议员，你先不要来台湾，用这样来跟中国讲说你不要乱来。这样的情况下叫做进两步退一步，这才创造了台湾独特的角色。